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某一个人，曾经一起同过窗，或者是一起同过桌，一起上过学，一起去小卖部。我们从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，相遇是猝不及防的，但是离别却是蓄谋已久的。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没有结局的故事了，可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碰到一些人，从陌生到熟悉，从熟悉再回到陌生，从相见恨晚到不如不见好了。如果当初没有添加对方为好友，现在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故事了，也不会有这样的心酸了。 是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。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信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。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，再次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。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。 不知道你听到过佛系青年这个词吗？佛系青年这个词最近特别的火。佛系含义是一种怎么样都行，不大走心，看淡一切的活法跟生活方式。佛系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，有那么一点看破红尘，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那么一种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。这个词衍生出了佛系青年、佛系男子、佛系追星、佛系生活等等一系列的词语。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无所谓的佛系青年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 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，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 心理学里面有个叫做恋爱补偿效应的东西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人比较倾向于会喜欢上喜欢自己的人，所以想让别人喜欢你，你首先得先表达自己对他的喜欢。我觉得这其实是没有错的，虽然现实当中非常的难把握好分寸，但抱着欣赏的眼光去看任何一个人，我想都是对的。 着雨夜，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。你又何必流泪，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。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。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何止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伴我将你忘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。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从此迷乱，逃不过纠缠。

说我像雨，捉摸不定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我觉得温柔的热爱生活的人，哪怕是一点点甜头，都可以让他们不计前嫌地回到人群当中，继续热烈真诚地活着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疑惑，很多事情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确切的答案，可能偶尔会恨自己，恨自己的无能，也会后悔，但是当我们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太阳还是跟昨天一样，楼下的早餐也还是一样的价钱，所以说有什么不能释怀的呢？就让我们继续伸个懒腰，下定决心，努力好好的过就好了。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深夜，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。为谁辛苦为谁甜，这年华